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甩了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旁耳边，87.6。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王安石编了一本书，专门解释汉字的字形含义。其实您说王安石学问不大吗？也不是。可是说句公道话，他这本书编纂的水平的确很一般，不像说文解字似的让人信服。苏东坡有学问呢，他看不过眼了，就出言讽刺前辈。这下可把王安石惹恼了。咱中国讲究礼仪啊，从官场上说王安石是领导，以文坛上论王安石是前辈，打岁数上看这王安石也是长辈啊。苏东坡一个小小的晚生，您切磋学问没问题，那不应该出言讽刺。苏东坡吃了一次亏，这回来京城拜见王安石，没成想又惹下麻烦了。堂堂丞相拆字曲解学问，小小门生暗语讥讽先生，一招一式两大文豪过招，广知世事方解其中分晓，学问无涯成就谦谦君子，虚怀若谷一篇佳话与后人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三言二拍之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第二集。内书房总管徐伦给丞相王安石拿药去了，书房里头就剩下苏东坡一个人了。苏东坡四处打量这间书房，四周的书柜都锁起来了，书案上放着笔墨纸砚。苏东坡打开放的砚台盒子，这里边是一方绿色的四方砚台，还残留了一些墨汁，看样子刚用完不久。苏东坡想把砚台拿起来看看，忽然看见这砚台底下压着一张稿纸。苏东坡把砚台拿起来，底下是一张白纸对折着，打开一看，上头写着两句诗。苏东坡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是王安石的笔迹，心说好啊，人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，我去京城做官的时候，这老头子一动笔就是长篇阔论的，根本不带打本的，没想到三年之后江郎才尽了，一首诗写两句就写不下去了。我且看他写的是什么吧。苏东坡拿起稿纸，把这两句诗读了一遍。西风昨夜过园林，吹落黄花 满地金。嚯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，简直是胡言乱语啊。在古代，这一年四季刮的风都有不同的别称，春天刮风是和风，夏天呢是熏风，秋天是金风，冬天叫朔风。这诗的第一句说西风，西风在五行上属金，西风就是秋天刮的金风。秋天嘛，金风一吹，各种花啊、树叶啊都枯黄了，掉落一地。第二句说呀，吹落黄花满地金，这黄花就是菊花啊。这菊花的花期就在秋天，它不怕风霜，即便将来枯萎了、烂了，这花瓣也是粘成一团儿，从来不会掉在地上。王安石却说，吹落黄花满地金，这不信口雌黄吗？连这点常识都没有还写诗呢。苏东坡来兴致了，一时控制不住自己，拿起毛笔添添墨，把这首诗啊后头续写了两句：秋花不比春花落，说与诗人仔细吟。这意思呢，就是提醒王安石，您写诗仔细点，得观察生活。苏东坡兴高采烈地写完了，转念一想，不对，如果待会儿老头子到书房来了，看见我给他续的这诗，好像又是我故意给他难堪，显得我多没礼貌啊，这不行。苏东坡想把稿纸撕了，可是又怕王安石找不着这稿子，怪罪徐管家，给人家添麻烦。想来想去，这稿子回也不是，留下来吧还是个雷。苏东坡只能把书稿原样折起来，还是压在砚台底下了。弄好之后，苏东坡走出书房，到门房跟人说呀，一会儿老太师出来，请你禀报一声，就说苏某在这里等了很长时间了，因为我刚到京城，手里的公文还没有整理好，等明天早朝我把公文交给皇上，再来拜见太师。说完，苏东坡赶紧回去了。不大一会儿，王安石睡醒了，虽然这苏东坡给门房留下话了，可是他没给人家送礼，谁也没管他这传话。王安石一醒来就惦记着，我那首诗还没写完呢，我得继续构思去。醒来直奔书房，到书案前坐下来，抬起砚台把书稿打开一看，嗯，怎么多了两句啊，这是谁接的呀？再一看，嘿，还如此出言不逊。徐伦呢？徐伦过来。这个时候正赶上徐伦抓药回来，一听老爷招呼，徐伦赶紧直奔书房。哎呀，老爷，这儿呢这儿呢，您有何吩咐啊？王安石有点不高兴了，我问你啊，刚才谁到我的书房来过呀？这徐伦跪下禀报，小人刚才去抓药了，这之前湖州的苏老爷在这等您来着。王安石仔细看看后边两句的字迹，可不吗，往那一趴跟蛤蟆似的，正是苏东坡的字迹。王安石嘴上没说什么，可心里头啊老大不高兴了，心说又是苏东坡这小子呀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被贬过一回了，还是改不了轻浮的本性，看我这回怎么收拾你呢。王安石思索了一会儿，吩咐道，徐伦呐，你把湖广一带官员空缺的花名册给我找过来。徐伦闻声取出一本册子递给王安石，王安石翻开，专拣着黄州这个地方查看，看来看去，这黄州府有一个团练副使的官缺，王安石记在心里了，做好了打算，第二天早朝文武大臣觐见皇上，早朝过后，王安石单独留下来了，私底下就跟皇上提建议，说苏东坡这个人呐，在官场上还青涩，这能力呢才气都需要提升，老臣看黄州府还缺一个团练副使，皇上啊，您不如把他派到黄州去，让他历练一下，等他成熟了再调回京城为皇上所用。神宗皇帝对王安石是言听计从，立马准奏，一道圣旨下来给苏东坡支到黄州去了。 这些到京城觐见皇上的官员，有的升官，有的降职，甚至说有的被革职了，人家都是心服口服，没什么怨言，唯独这个苏东坡心里不服气。苏东坡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自己改动诗稿得罪了王安石，他借着这个机会是公报私仇，但是这种事儿，苏东坡没法开口啊。他接到圣旨，只能是叩谢皇恩，心情沮丧地出了朝房。一出屋门，正看见王安石的轿子打这经过，这是皇上特许给丞相大人的特权，在皇宫里边可以骑马坐轿。苏东坡给丞相行礼，轿子停下来了，这王安石啊都没下来，坐在里头一挥手，子瞻呐，一会儿中午的时候到我家来吃饭啊。苏东坡一拱手，承蒙老太师厚爱，晚生一定赴约。王安石满意的笑了笑，示意轿夫起轿走人。苏东坡回到住处，给家里头写信，京城啊你们别来了，由打湖州你们直奔黄州吧，啊，我又得去那地方发挥余热去了。写完了家书，这苏东坡换了一身行头，白衣白裤，腰系装饰性的腰带，打扮好了，来到丞相府上赴约。到了丞相府门口，看门官进去禀报，不一会儿回来了，苏老爷，您请去大堂，这丞相说了，他在那儿啊候着您。苏东坡跟着人来到大堂，两个人见面，王安石仍旧以老师对学生的礼节款待苏东坡。表面上看呢，两个人都很正常，其实暗自里头都各怀鬼胎。下人端上香茶，这王安石捋着胡子开口了。子瞻呐，这回你再度降职去了黄州府，这是皇上的意思，老夫也没法帮忙啊。子瞻，你没错怪老夫吧？苏东坡一听，心里这气呀，心说我被贬到黄州，那不都是你的主意吗？怎么着，您老人家还生怕我不知道，玩一手此地无银三百两啊？官大一级压死人，我是没辙，可是您仗着官位逞威风，好玩吗？有劲吗？苏东坡心里这么想，可是嘴上啊南辕北辙啊，学生自知才疏学浅，降到黄州正是要锻炼学生，学生哪敢抱怨老太师啊。这人心口不一，怎么这口气也不对劲。王安石很了解苏东坡，听了他这番谦虚，王安石乐了，哎呀，子瞻呐，你可是个大能人啊，你要是才气不够，这朝廷上多半的官员都得回家种地了吧。只是你到黄州做官之后，闲暇没事的时候还要多看看书，多多的学习呀。这些训导的话，苏东坡听的耳朵啊都起茧子了，心说我念的书够多的了，刚才老太师你也承认我才能很高，这一个劲儿的劝我读书念书的，我还看什么呀，都让我看遍了。苏东坡心里更不服气了，嘴上还得感谢啊，多谢老太师指导，学生谨记在心。王安石知道苏东坡的想法，心想你小子嘴上谦虚，心里头不服不忿的，行，你呀好好去黄州历练去吧。王安石的生活很简朴，每天饭桌上这菜不超过四样，酒不超过一杯，即便来了客人也是如此。这顿饭一会儿的功夫吃完了，临走的时候，王安石又给苏东坡出了一道题。午饭简简单单吃完了，苏东坡起身告辞，王安石特意把他送出大门。临走的时候，王安石拉着苏东坡的手，子瞻呐，老夫还有一事相求，不知你能否答应啊？苏东坡一拱手，老太师请讲。啊，是这样，老夫年轻的时候啊，读书太过刻苦，得了一种病， 年轻的时候不觉得，现在老了，这病全找上身了。皇上御赐医生为老夫诊断，医生说老夫得的是痰喘病，必须有阳羡茶才能治好。听到这儿，苏东坡看看王安石，老太师，这阳羡茶想必是产自京西吧？王安石点点头，正是。巧了，前一阵子这京西的地方官就给皇上孝敬了一些阳羡茶，皇上赐予老夫了。可是御医又说，这阳羡茶必须要用瞿塘峡的江水来煮。瞿塘峡远在四川，老夫几次想派人去取水，都没赶上机会，又怕派去的人不用心，半道上弄点别的水回来。这四川呢，是你的故乡，如果你有亲戚朋友的从四川过来，就劳烦把这瞿塘峡中段的江水装上一罐子带给老夫，老夫这病啊就全靠你了。苏东坡说，老太师请放心，举手之劳学生一定替您办到。苏东坡告辞而去，第二天就匆匆忙忙地赶往黄州上任。黄州府的官员百姓都知道，这苏东坡是天下闻名的大才子，又当过翰林学士，学问高啊。这大才子来咱这小地方做官，这是黄州的福分。官员百姓仰慕苏东坡的大名，自发的出城，排了一长队，远远地迎接这位大才子。苏东坡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么受欢迎，心情大好。在黄州，苏东坡结交了一个好朋友，这个人呢姓陈，叫陈继常。平常闲暇无事了，这苏东坡就约上陈继常，两个人游山玩水，喝酒吟诗，日子过得倒是逍遥自在。转眼间一年过去了，这一年重阳节过后，黄州连着刮了几天大风，吹的人睁不开眼睛。这一天好不容易风停了，难得一大晴天，苏东坡坐在书房里，看着窗户外头阳光明媚的，忽然想到，哎，去年定慧寺的长老送我几株菊花，我给栽在寺院后头了，今天赶上天气不错，又是菊花盛开的时节，我为何不去赏玩一番呢？主意一定，苏东坡坐不住了，起身穿好衣服，刚要往外走，陈继常来了。苏东坡挺高兴，拉着陈继常的衣服就往外走。哎，你来的真巧，我正要去赏菊花，走，咱们一块儿去。俩人说说笑笑就到了定慧寺。进了寺院，朝后头走，赶等走到菊花棚这儿，只见满地掉的都是菊花的花瓣，这枝头上没有一朵菊花。苏东坡一愣，目瞪口呆，就愣在了原地了，半天没说话。旁边这陈继常看情况不对，赶紧问他，子瞻，你怎么了？几株菊花至于让你这么吃惊吗？苏东坡缓过神来，说，继常啊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平常看菊花，它枯萎的时候都是缩成一团，干在枝头上，这花瓣不会掉落一地呀。去年我在王丞相府里看见他写的《咏菊》，这诗里边有两句，说西风昨夜过园林，吹落黄花满地金。我还以为老头子瞎说呢，就续写两句来讽刺他。今天看见这黄州的菊花花瓣果然掉落，原来是我错怪老头子了。苏东坡蹲在地上捡起一个菊花瓣，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哦，我明白了，这王老太师是故意把我贬到黄州，就是让我来看看这儿的菊花。陈继常微微一笑，子瞻呐，古人说得好，广知世事休开口，纵会人前只点头，假若连头都不点，一生无恼亦无愁啊。老太师正是要教导你这个道理。 苏东坡这个时候啊，才心服口服。姬昌兄啊，不瞒你说，小弟刚被降职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老太师公报私仇呢，哪想到他没错，错的是我。我真是吃一堑长一智啊，往后我可不敢轻易嘲笑谁了。陈继常点头称是，苏东坡吩咐仆人备下酒宴，俩人对着落花饮酒畅谈。这两个人喝到很晚，这才尽兴而归。苏东坡回到府上，有人禀报说下午的时候马太守前来拜访过您。太守这官职可比苏东坡团练副使的官大。第二天苏东坡就去回访马太守，马太守仰慕苏东坡的才华，以礼相待，亲自出门迎接。两个人寒暄一番，到了大堂落座叙谈。这苏东坡就把得罪丞相的事儿跟马太守说了。马太守听完也乐了，哈，苏学士啊，您这个有情可原，我刚到这儿的时候啊，也不知道黄州的菊花这花瓣会落下来，亲眼见着了这才相信。老太师学识渊博，抱负远大，您啊一时粗心跟老太师闹了个别扭，为何不去京城向老太师赔个礼道个歉呢？苏东坡很难为情啊，我也想去，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啊。马太守若有所思，苏学士啊，眼下倒是一个好机会，不过我不敢麻烦您。啊，什么事儿您尽管说。按照惯例啊，每年冬至地方上一定要写一封贺信送到京城，一般会派一名地方官送去。学士您如果不嫌麻烦，就以送贺信为由去京城一趟，化解误会。这么好的机会，苏东坡当然乐意了。哎呀，谢谢马大人的好意，我愿意去。有了机会，苏东坡高兴地回到府衙，想起老太师曾经的嘱咐，要一罐瞿塘峡中段的水。苏东坡呢也想念家乡，不如趁这个机会请假还乡，取水送信两不耽误。苏东坡安排好行程，这就上路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年华》，杨玉鹏作词，曾令龙作曲，周鹏演唱。 记忆不差，不信问一问白发，那一场老戏依旧在吱吱呀呀，谁的身影路过夕阳西下，有一座石桥，他不说话。离开的都叫老家，不老的只有牵挂，心儿站在最初的地方，那就是我的年华。青年的桃树开花，去年的燕子回家，总有一种守望不分冬夏。